你好，我是朱茵，好久不见。在专栏结束的第77天后，我出了一本书《跃迁：从技术到管理的硅谷路径》。专栏是这本书的起点，也是书中的一部分，可以说是专栏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。2016年1月13日，我注册了自己的公众号“滴答滴答”，陆陆续续地开始写一些内容，不知不觉产出了不少文章，但是从未对他们做过系统的整理与集合。直至开了这个专栏后，我发现随着自己输出内容的增多，知识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体系，它们奠基、建立、增长，日渐扩充，以至于有足够的内容滋长成了这本书。书一共有五个部分，除了专栏有的技术管理、技术实践、硅谷文化与个人成长的四个部分，还额外多了一部分杂谈的内容。除此之外，上述的每个部分还在专栏文章的基础上多了一些增益的文章内容。这本不起眼的书其实凝聚了很多机缘巧合和刻意努力，除了我，还有极客时间以及博文试点的编辑们，更有无数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朋友们共同努力着，为它的成型出谋划策，尽心竭力。书籍完成后，我邀请了好朋友池建强老师，也是极客时间 APP 的创立者，为这本书写了序言。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想对这本书说的话。 大家好，我是池建强。2015年冬，我受邀参加极客邦科技的技术开放日活动，在硅谷拜访 Airbnb 的公司，第一次见到了本书的作者朱茵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可能是本书的一个起点。回国以后呢，我和朱茵在技术、产品和写作方面有过很多次的沟通，并邀请他做过两次关于机器学习的线上分享。我在他的文字中看到了独有的灵气和特别的价值。朱茵在读博士期间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，所以他具备很强的这个学术研究能力。毕业以后呢，他没有进入学术机构，而是进入了硅谷著名的创业公司 Square 和 Airbnb。 这两个经历呢，让他迅速将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结合起来，获得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和强大的研发能力。2016年初，我给了他一条建议，你可以把很多类似的内容，比如技术、成长和硅谷的生活分享出来，这样也许可以帮到更多同样在成长的人。于是朱茵在工作之余开通了公众号滴答滴答，从此写作一发不可收拾。他撰写了大量的与科技、硅谷文化、个人成长、求职、求学等领域相关的文章，结合自己的心路历程和独特的经历，他以轻盈细腻的文笔、鲜明别致的观点、顶尖女工程师的视角，为读者呈现了硅谷的科技生态以及他对互联网世界的理解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。2017年，我开始构思 IT 知识服务平台极客时间。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，我邀请朱茵来开设一个技术管理课的专栏。那时候他已经告别了单枪匹马的年代，开始带一个不算小的技术团队。产品临近发布，朱茵也基本完成了从程序员到技术领导的转变。虽然他仍然在编写大量的代码，但更多的是做团队管理工作。那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于是便有了朱茵的技术管理课这样一个专栏。他在专栏中讲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技术管理、技术实践、硅谷文化和个人成长等内容。本书是专栏的延续和丰富，朱茵在专栏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与技术实践与管理相关的内容。准确地说，这本书经历了五个月的打磨。朱茵在很多工作之余，在家人入睡的夜晚静坐桌前，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，然后交给编辑打磨润色，最终完成了这本书。我们常说写文章要留有余地，要给读者想象和发挥的空间，亢龙有悔，隐而不发。这一点朱茵做得非常好，读他的文章常常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，文末会引发大量有价值的思考和评论。他认为好的评论和交流是连接作者和读者的纽带，会给双方都带来更多的成长空间。读朱茵的文字，你感觉不到抵抗和摩擦， 或者说书中没有教条和制度，对于一些艰深的技术难点和让人困惑的管理难题，他总能用轻灵的文字呈现出解决之道。所谓举重若轻，深入浅出，莫不如是。他回避了教科书式的讲述和教条的说明，而是如同打磨玉石一样，把璞玉变为宝石，读来无比顺畅，就又给人带来启发和深思。目前朱茵依然在硅谷追求自己的技术理想，他仍然行走在成长的路上，孜孜以求科技和创意之源。这本书记录了他成长的一个阶段，他的身边则是和他一起成长的读者。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朱茵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好的技术作品和文字。用一句话来描述朱茵这个人呢，我们可以说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，书之碎华，其约可读。这本书值得所有热爱技术和互联网的人阅读。我能做到的就是把它推荐给更多的人，也推荐给你，谢谢。